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上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eeling used, but I'm still missing you, and I can't see the end of this. Just wanna feel your kiss against my.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Feeling used, but I'm still missing you, and I can't see the end of this. Just wanna feel your kiss against my lips, and now all this timePassing by,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 tell you why. It hurts me every time I see you. Realize how much I need you. Hello, 小伙伴们，欢迎又一次啊来到我们的982活力榜。我们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与您不见与您相约。我是月月，我是今天主持人月月， 我是刘腾。 啊，每次就是被带的都是不见不散要离开的节奏。 就是你刚来你就想走了，对吧 ？No No No， 再见。 还没有跟大家说完我们今天的榜单呢，怎么可以走啊？舍不得大家的。 嗯、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推广一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是982活力榜、那我们现在大家收听收看到的就是982的活力982，也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电台。哎，没错，我们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收看，因为我们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都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在右下角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来看一看今天的主持人长成什么样，又要分享什么样的视频呢？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啊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生活都非常相关， 对，而且是一个正在进行当中、或者说你可能2、3年之前不会经常看到的一个社会现象，但是现在应该说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都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现象。 哎，没错哈，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新闻，因为在最近也就是8月12号左右前后的时候，在咱们帝都啊北京 京某一个小区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它呢、 奇怪的东西， 对，它地方不大，然后类似一个亭子、但是近看又不是电话亭，然后里面有什么空调啊，然后什么跑步机啊什么的。 跑步机， 对，然后于是很多人就好奇了哈，最终发现原来它叫做共享健身房、 这个共享健身房啊，我首先看到还是共享两个字、就是我不会去看健身房，因为健身房哪哪都是，对吧、基本上每一个大的社区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健身房，但是共享呢，我们知道现在共享单车、是吧、像什么共享的这个充电宝对、等等等等，所以有很多可以去共享的这个物件啊、大家一块来使用，当然了你可能多多少少要付出一点点小代价，当然价格都不是特别昂贵。 对啊，继续跟大家介绍这次新出现的这种新的共享健身房啊。先说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因为刚刚说它地方不大，也就4平米，然后里面的运动设施呢非常健全，其实就是一台跑步机、但是它配的东西很好，比如说配有电视啊、空调啊、空气净化器啊什么的，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的场合，就四平米的一个地方、你要去运动的话，肯定这些都是非常周到的一些配置了、那它要缴纳的这个金额也是比较便宜的，只要缴纳99元的押金就可以使用了，与此同时呢收费是每分钟0.2元，也就是每次跑步半个小时就是花费6元、就是花6块钱每天，然后用来跑步，这样的一个迷你的小小的共享健身房现在出现了、 对，我现在在找就是说在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它这个共享健身房你看啊，收费的金额并不高、我们就按一个小时来算，一个小时的话因为它只有一个，就是这一个间，对吧？ 对， 一个4平米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一个间的话，它一天的话12小时，12小时的话，那么12块钱一个小时，对吧？ 对， 12块钱一个小时的话，那计算下来， 做个伸展运动一天12块。 如果这24小时一天都在，就是说它都在使用当中，那么这一天的话，它应该会收回288块钱。 啊、腾哥数学很好，对， 288块钱。 是的。 那如果要是在有一个，也就是每一个月按30天来计算的话，那么他大概可能应该是每个月能回收8000多块钱。就是我在算这笔账啊，就先不 算 他的押金，对吧？ 对。 那他是不是能够足以去支付这个地租，然后还有他这些设备的钱，包括那电费呢，谁来付呢？对吧？ 我感觉你刚刚算，对，你想的就比较深入了。我要是想的话，一开始就会想我们大家会不会去用。然后，但是既然你说到这儿，咱们算完了之后，好像确实，它可能盈利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有一定的盈余的哈，就是会有一定的收入的。然后我觉得主要的是它的这个概念，因为你看很多人他可能懒，然后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办了卡就不去啊、种种原因，然后可能想去跑步，然后那个地方又不是特别。也好，家里又没有这个跑步机， 对， 所以说你像设这样的一个地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亭子，类似电话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很方便我们去运动。 对， 那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像我啊，包括像王论论啊，我们都比较 喜欢，你们是健身达人， 就我们都喜欢路跑。 路跑 就是健身房 是吗？ 对，健身房的这个跑步啊，其实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去健身房做完这个器械之后，其实我都不是很喜欢在健身房去跑步。 为什么？你是觉得闷吗？就是 闷是一方面啊，就是当然这也跟健身房的条件有关系。另一方面是你在跑步机上去跑步的话，其实对膝盖的这个压力会更大，而且它其实呢，你想啊，就是周边环境什么都没有变化。我们知道，其实你如果去路跑的话，比如说你跑过马拉松，那么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你其实是对着这个风景啊，不停的在变换。 对。 它能够吸引住你，所以你可能就会分散一些精力。但是你只跑跑步机的话，其实会很累。 就心累哈，就只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每次用跑步机的时候，就盯着那个前面的表盘，然后跑了多少啦，然后消耗多少卡路里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数据。 你不觉得那样很无聊吗？就 是挺无聊的， 对吧？这样的话就很无聊， 所以 我 每次都坚持不了多久就下来了。 所以就是路跑会 个人建议啊，就是路跑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你是个人建议，但有的人就是觉得那种可能人家就是依赖于跑步机，然后觉得有这样一个跑步机去监督我，但是呢自己可能又懒得去健身房什么的。 对， 你像这种东西去救个急呀，然后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小东西，然后他们可能对运动的质量或者是运动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高，因为他们因为大多数人其实对于运动就不像腾哥一样是运动达人哈，大家可能都是就是一般化，就是出来运动一下放松一下，然后改变一下自己的状态，仅此而已。 对，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互动平台上，一直播的互动平台上，乐活派雨涵说，这个实际上共享健身房它的这个空气并不好，其实能够想象到，尽管有一个它空间并不大，但是尽管有一个空气净化器，那你想它基本上是一个密封的这种状态。 对对对。 然后呢你在里边跑，那你所排出的这个二氧化碳就会让这个温度升上来，而且本身你想空调那么点的空间还有一个空调，也就是说空调基本上就是直吹了，它也吹不到什么其他的地方。 对， 对吧。 对， 那样的话呢空调风直吹其实对人的身体并不好。 我觉得腾哥想的真的很多哈，然后我觉得 所以要是我的话我真的不会去。 你不会去是吗？ 对，我不会去。 如果要是我们的网友，如果你们看到了可能你们真的是看到了哈，因为我暂时还没有见到，如果你们看到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体验之后有什么想法，你们会不会去用这样的共享健身房呢，跟我们进行聊天互动哈。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意见。那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到另外一个东西，类似于这个共享健身房，然后就是我们现在逛街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也是一个很小的亭子，但里面是一个唱 K 的地方，就是共享的唱 K 间，就是 K 歌房，一个小小的迷你 K 歌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了，我不知道腾哥有没有体验过。 这个应该也不算新吧，就是半年大概半年前就有体验过。 有体验过是吗？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还不错。 腾哥唱歌也是达人呢，特别厉害，就全能型。 好吧，就是大概那种就在商场或者电影院对吧，就一般会有这种小的这种练歌的这种地方。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最早来讲啊，大家应该在这个当地自己家老家，或者是哪怕在北京我也见过。 对。 就是那种露天室外摆个电视，然后摆一个这个可能是不管是量贩式啊还是说什么这个其他的，就是也可以点歌，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唱。当然了，那个相对这个现如今这个可能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开阔的，因为在一个相对开阔的地方来唱。有的人呢挺扰民的啊，这是实话。当然呢这个就会让你觉得还比较密封，而且就是就在这个空间里面，你想唱什么歌你自己唱就好了，你自己嗨嘛，就是自唱自嗨。 对对 对， 对 吧。 对， 然后自己戴着一耳机，然后还能够就是体验一下那种录歌的感觉，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录歌的时候大家都是戴着这个 耳机 然后听着这个原声，对吧。 对对对， 就是伴奏。但是你在露天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可能环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那也许就会有跑调啊什么的情况。 对对对 对， 对。你像刚刚说的这种露天的，不是露天，就是在商场啊什么影院门口的这种唱 K 的场所哈，它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节省了我们一个等待的时间。 对， 然后或者是说给大家更多的一种娱乐方面的选择。但是其实我为什么想到了这个唱 K 和联系到我们之前的那个共享健身，也就是共享的跑步机，是因为它应该是透明的，然后露天的，相当于你就是展示在大家的面前。不管是唱歌也好跑步也好，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如果要是点就是在大家的面前公然去跑步去锻炼去唱 K， 然后觉得蛮尴尬的。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就是说那么自信的话， 对啊， 你就出去唱，然后万一丢人了呢，大家嘲笑你是吧。 或者跑步姿势没有那么好看，然后周围都是透明的，我在那儿跑了两分钟就汗如雨下越来越慢了，怎么办？ 对， 对。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接受或者是喜欢这种新的概念哈。我们先通过视频来看一下这个共享健身房以及它相关的一些报道，一起来看。 跟着教练口令，伴随着音乐节奏，这是现在北京民众最爱的有氧健身运动。上完一堂40分钟的课程，保证让人暴汗甩肥肉， 爽，大汗淋漓， 被人炸掉一样。 人感觉就是心率很快嘛，然后会很累，但是他就恢复的也很快。 为了身材，这些爱美的白领小资们花钱来让人操，但要上课还得配合教练时间。在北京还有另一种可以配合自己时间的健身房，这个无人健身房用瀑布的方式，你一个人想运动也可以，只要用手机预约，就是给你一组密码，直接输入就可以进到里头享受健身的乐趣。七平大小的货柜里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跑步机、哑铃、单杠全都有，没有教练，没有工作人员，民众只能靠自己，想运动想挥汗的时候，手机预约付款就能来使用无人健身房。 这种模式因为它是24小时的呀，然后可以选择一些人少的时间来吗？ 单次付费单次消费，我觉得有更多的这种自主权。 为了确保品质，一次预约最多六人，打着类似共享经济概念，这样的无人健身舱两年前在广东深圳起步，现在扩及整个大陆一二线城市。 如果消费频次很高的话，其实我们的价格在年卡之上，就是当有一些用户他们上课上得过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给用户打电话就请他休息。 跟传统健身房做出区隔，这样的无人健身舱采计次收费，大陆民众健康意识抬头，如何在忙碌零碎的时间抓出空档来运动，也成了另一种商机。东信杨一平、陈一峰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共享健身舱，它还不单单是我们新闻给大家提供的这种健身的小型迷你舱啊，它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器械，但是总之不是很大，也没有教练。 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在健身房呢，它有一点好处，无论你上不上私教课的话，那么起码这个健身教练他就算不教你， 他在周围晃悠。 对，他在周围晃悠，他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说要去保证每一个来健身的学员他都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哎，没错， 对吧？如果你真的有那种动作特别不规范，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去尝个鲜，对吧？平时他可能觉得我要办张健身卡年卡可能会有点贵，就可能动辄几千块钱，甚至好的会上万， 对 吧？ 对， 那这一次他可能就比如说几个小时就几十块钱或者是100块钱这种，就不会很贵，对吧？这个价格当然我说的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不论如何他可能不是很贵，因为他健身频率确实也不高，正因为你没有那么高频次的一个健身的频率在，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是规范的，如果出现了不规范，那么形成了这种运动损伤，这个责任啊，那我觉得是不是要自己来负，对吧？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像这个健身房刚才就说了不配这个教练，那其实是可以考虑配一个的嘛，然后最起码来讲去指导一下别人，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体现出他的这种专业性。你只是摆一个这个健身房，那说白了就是我圈了一块地啊，就是放了几个健身器材，就把那个广场圈掉啊，这块是我的，然后你们想用你得花钱，对吧？就有这种感觉。 对，腾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哈，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会去用这种的健身房吗？我看这个很多的网友也留言了哈，乐活派的雨涵继续跟我们互动啊。然后与此同时呢，其实今天跟大家说的都是那些共享的事儿，由这样的一条新闻引发出来的呢。那共享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然后似乎周围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发起共享。 对，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里边可以说是神评论啊，讲的是什么呢？有这个网友啊说，最想创建个共享电话亭，有人投资吗？扫码就可以打电话，然后马上就有人对在这个评论区就怼他，他这么说啊，他说有病吧，你拿什么扫的码？ 大家可能就是想怀个旧是吗？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们不都有电话亭嘛？ 对， 拿那个电话，然后还有插卡、拨卡、拨号的那种。 对 对，现在可能也是 或者是投币的啊。 对对对，怀念一下哈。你像很多创业的，似乎也都要跟这个共享沾个边儿。然后他们有人就开玩笑说，现在进入到一个共享主义，大家每个人都是共享主义接班人哈。与此同时，还有说这个共享单车呀，什么共享的各种东西，都是中国 的新的 N 大发明之一。 哎， 对，中国新的 N 大发明。然后其实很多人还调侃说，是不是要跟什么广场舞啊，什么那个抗日神剧啊，还有各类实习生啊什么的这些比较反讽哈、啊，就比较讽刺的这些名词一起作为这种新的发明之一。其实大家是在开玩笑，但其实确实这种共享的事情是越来越多。那共享的事情其实是源于共享经济的， 对 啊、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先普及一下什么是共享经济的概念。那么共享经济呢，其实一般指的是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而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它的本质呢是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劳动力以及教育医疗资源。有的也说是共享经济呢是人们公平享有社会资源，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付出和受益，共同获得经济红利。这种共享呢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作为媒介来实现的。 对， 那其实它最初呢也是在美国啊，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提出，并且在最近几年是非常的流行。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片哈，大家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是共享呢，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一起来看。 是从未如此性感， 不如一夜春风来，共享之花百家开。开始共享的我们，做啥都比以前方便了不少。种子下不了，不怕，用云盘共享资源。地铁太挤，工作太慢，不慌，有共享单车替你解忧。下雨没带伞，别愁，有共享雨伞助你避雨。调查显示，2016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3.45万亿，同比增长103%，不可谓不升嘛。然而乱花总是迷人眼，君不见在共享旗号下甚至出现共享网红脸，满大街跟风整出的高逼大眼简直就是 AR 版连连看。共享充电宝更是让思聪和陈欧玩起了隔空撕逼，可最终也惨成鸡肋，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连共享姨妈巾都被玩了一把。那共享套套、共享男女友还会远吗？如此一来，似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套上共享二字，玩一把经济的套路。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共享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哪个共享又会火。于是共享经济这首火爆与困境共同交织，胜利与挣扎共同奏响的冰与火之歌，依旧让无数路人云里雾里，一脸懵逼。其实共享经济看似野蛮生长，红红火火，但并不是啥都能往里装的万能筐。各路伪共享都挤破头皮来分一杯羹，最终只能一地鸡毛。独乐乐不如众娱乐，共享经济的使命是整合闲置资源，让全民可以参与其中，不求天长地久占有，只求随时随地可用。上下班驾车将剩余车座贡献给顺路之人，卖出去旅游把空余房间贡献给短租游客，驾车出去时还能把空置车位贡献给所需之人。这样的共享不仅让资源不再闲置，也实实在在赚到了票子，而且节能环保、互利共赢一步登位，还能广交朋友、拓宽视野，岂不美滋滋？脑洞有多大，潜力就有多大。共享经济不以实物共享为终点，正如一个好项目可以让很多投资机构共享，知识、技能等无形共享也能溜得飞起。既然形势大好，何不抓住时机共享创业，开辟自己的一片蓝海？为全国人共享创业吗？北汽威望携手央视打造致富金二代，面向全国开启敢想敢为威望致富创想会故事征集活动。如果你怀揣致富。Friends can break your heart too, and I'm always tired, but never of you. If I pulled a U on you, you wouldn't like that shit. I put this real out, but you wouldn't bite that shit. I type a text, but then I never mind that shit. I got these feelings, but you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共享的概念，现在共享的东西确实是太多太多了。 对，就是从共享的这个自行车、共享单车开始，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好像确实这一个共享单车就好比说是一个小火柴，然后把共享的这个枯柴给点燃了，然后就感觉燃遍了中华大地，很多这种有创意的东西就出现了。 对，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些娱乐场所，就比如说吃饭的餐馆，或者是一些咖啡厅，或者酒吧，它都会有这种像共享的充电宝。 共享充电宝， 对，对吧？这个就很常见。 对， 然后包括其实最早啊，在这个北京的路面上就有一些跟共享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共享这个图书，它有一个那个大的机器，对吧？ 哦、 一个小亭子， 那个、图书馆是不是？ 对吧？就是那个，就是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共享的例子，只不过还没有做大。 对，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共享的概念。 对 对，然后但是其实它的内容包括它的形式已经很共享了哈， 对， 共享经济了。 包括像共享汽车的这个出现，其实也便捷了很多人的出行。 对对对，共享汽车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也有提出来。 对， 那所以说那我们榜单当中啊比较奇怪的或者是说比较脑洞大的之一就是我们的共享汽车了。那共享汽车我们腾哥有用过吗？ 我有下载过一个共享汽车的软件，但是没有真正用过。就是那一次也是属于就我出去然后开车不是很方便，然后找这个出租车或者是这个滴滴打车这些，发现没有车， 没有 就是没有车来接， 对， 没办法，然后我下了一个，结果我刚下完之后我发现它也是需要有押金嘛，它的押金确实也很高，然后呢没等我就是往里充这个押金的这个钱，结果我叫的车然后接单了 就来了， 对，然后我就没有去用。而且我发现现在共享汽车有好多品牌，有的是用这个啊，当然我们不是一个广告节目啊， 对对对， 就是有的这个汽车呢是比如说像之前我们经常看到的路面的这个 smart 对吧，包括还有这个一些像 QQ 啊什么长安啊这个就是特别小的这个车，其实它就是起到了一个代步工具的作用， 对对对， 而且又不会特别的去占用这个公用的这个马路的这个资源， 对， 对， 对，但是而且这个共享汽车确实方便了一些人哈，就比如说我们长途走的时候，然后可以这个又叫不到车的时候，可以考虑开一下共享汽车，但是它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它这个汽车它那个停车场，先说这停车场，它的设置很少， 对， 就比如说我从 A 到 B， 然后要去这个地方，但是呢，我要开车，我先去取车吧，约了一个车哈。我先去取车，然后要走一段，然后我到目的地，可能我的目的地附近还没有停车场，我还得先停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到我的目的地，就很麻烦。 对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北京，尤其在北京这个路面上来讲的话，资源有限嘛，就是停车又很贵，然后所以地又很贵，那你停车场如果要是去设置的话，其实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 对 吧？ 对对 对，除非你跟哪一个就是大的这种停车场去达成一个什么什么协议。 协议。 当然，你说这个百姓们自己的这个家用车，他也需要这个资源呀，所以这也是一个挺纠结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像我家楼下就有经常看到有像我说的那个共享的这个汽车就停在楼下。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就可能经常有人在用吧，所以他就会经常停在这个楼下。然后其他人可能也不太去用，因为其他人可能有自己的车，就不用这个去用他的这个共享汽车了。对， 你看这个共享汽车它有好有坏哈，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也会通过我们人为的方式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我们先同样的通过短片来看一下共享汽车又出现了哪些事儿呢？ 哎呦，牛逼了！哎， 画面中的这一幕出现在辽宁沈阳，视频中的蓝色车辆正是刚刚投放沈阳的共享宝马。视频显示，有人看着一辆蓝色的共享宝马在马路上挽着漂移，尘土飞扬。网友调侃，不是自己的车就可以这么可劲儿造吗？据悉，就在几天前，共享宝马首度现身沈阳，共享汽车公司率先投放1500辆宝马一系轿车，一公里1.5元，油钱免费。据悉，用户只要下载 APP， 注册并上传驾驶证，缴纳999元押金，扫描车身上的二维码就能解锁车辆。不过就像共享单车一样，共享宝马也被一些人玩坏了。虽然每辆共享宝马都配有实时安全监控系统，可随时定位状态油耗，一旦出现汽油不足的情况，地勤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负责汽车的维护、加油等事项，但玩漂移这种操作应该很难监测出来，这也是对共享资源的一种不负责任行为。对此你怎么看呢？ 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共享宝马啊，这个厉害了，但是也出现了很多这个比如漂移呀、然后滑坏呀、各种各样的一些弊端。要不这样，我们先听听歌，然后听到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去聊一聊关于这个共享的一些事情，好吧？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want you. You want her, you need her, and I'll never be her. Feeling used, but I'm still missing you, and I can't see the end of this. Just wanna feel your kiss against my lips, and now all this time is passing by,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 tell you why. It hurts me every time I see you, realize how much I need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miss you when I can't sleep, or right after coffee, or right when I can't eat. I miss you in my front seat. Still got sand in my sweaters from nights we don't remember. Do you miss me like I miss you? Fucked around and got attached to you. Friends can break your heart too, and I'm always there.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伙伴们，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这里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月月， 我是刘腾。 嗯，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电台来收听，与此同时呢，还可以打开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花椒直播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看看我们的主持人长什么样。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方式啊，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同样在右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连接啦。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和共享经济有关，其实也是当下比较火的这么一个社会现象啊。刚才呢，这个月月带我们看了一下关于这个共享汽车，尤其是这个共享宝马的一些故事啊。 对， 当然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使用者他都能去爱惜这辆共享的汽车。 对，你像就我们平常使用的小黄车呀，然后还有摩拜呀什么的，他们在路上就很小的一个自行车，其实都有很多的乱象，很多的问题哈，何况是宝马。 当然了，这个宝马啊，我觉得这个共享汽车和共享单车它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不太一样，对吧？可能共性就是大家能不能去爱护这个共享的这个物品， 对 吧？但是你像共享汽车，我们就先说共享汽车的话，共享汽车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停车的问题。那你如果是停在这里，然后呢，比如说你是停在这儿，然后你只是去办一件事情，你还想把它继续开走，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产品经理在设计的就是设计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问题。因为在这一周的时候，我也看到过一个段子啊，就是说有人开着共享汽车上了高速，上了高速之后呢，然后他就在这个服务区就上了个厕所，结果再回来的时候车不见了。 天哪！哎，这个我在那个小单车，就是小黄车见到过类似的，就比如他去吃饭，然后买饭的过程当中，然后一出门发现不见了，然后汽车也会变成这样。 对，你可是你知道是。自行车因为它这个体量比较小， 对， 它也比较好去存放，对吧？就是相对来说，你可以很容易去再找到下一辆车，然后来骑。但是汽车就很难。 钱也没关系，但是汽车的话，这就很尴尬了。 对，而且你想啊，本身你骑单车的话，一定是距离不会太远。 对， 就算你遇到了什么极端天气，就算你真的是附近没有车的话，你哪怕说你再叫一个车、打一个车， 对， 你也都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但是你像那种状况，如果一旦出现的话，对吧？那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就是产品经理他要想的，是不是可以去比如说 我本来设置的这个长途啊，就比如说我从北京到天津这个路程，那我在一个休息站我要去上个厕所，对吧？我已经设置了，那这个车它就不能用，对吧？就这个我觉得是他们产品经理自己去考虑的问题。 对， 也包括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这个关于停车的问题，停车实际上是一个必须要去解决而且很大的一个状况，就是你在哪儿停，这个车停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比如说合理的一个就是停车的地方，那么这个停车的这个钱由谁来付，我觉得这都是就是他们这厂商或者说所有的这些共享的他们这个经济体他们自己要去考虑的，对吧？ 对，所以你看这个共享的概念特别好，共享的这些物品也是确实方便了很多哈，但是可能确实不健全，需要不断的去完善的。 没错 啊，那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我们比较好玩的共享那些事之一就是我们的共享汽车，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共享宿舍 啊，共享宿舍 有想过吗？ 宿舍就是我和我的室友们一块儿 睡在上铺的兄弟们， 对啊，就是一块儿住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共享呢？ 对 吧？对， 现在好像也出了一个共享宿舍的概念，就是想把这个学校里面的宿舍资源，因为学校很多资源这个价位也很低，然后资源很丰富，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浪费的情况之下，把这些啊共享出去，让其他的人，然后比如说睡在学校的宿舍呀， 啊，那就了解了。 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哈。同样的，我们还是通过一个新闻的短片来看一下什么是共享宿舍。来看， 近日呢，四川成都的多所高校在暑假期间呢，联合打造了100间共享宿舍，作为民宿向游客开放。不管你是大一的新生，想要提前体验一下宿舍的生活呢，还是大学已经毕业了，想要找回青春的记忆，又或者是来到这座城市游玩的背包客，共享宿舍都可以帮你实现梦想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板啊，这个床板啊，这窗帘啊，这木头啊，是吧？看着就像是还没有被人住过。第一个入住共享宿舍的小宋呢，在成都一住就是18天，第一天是免费的，以后呢每天是25块钱。在成都实习期间呢，他一共是在住宿方面花了425元，好便宜啊！虽说是宿舍，是吧？但是和宾馆一样，这个刷身份证啊、交押金啊，还有校园一卡通该有的流程，一个都是不能少的。有的学校呢还专门开放了食堂、图书馆和体育场馆，同时呢学校也加派了人手，确保学生的安全。这个很关键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合理的利用开发校园的资源，我觉得是很棒的。 这是我们共享宿舍的一个概念。腾哥，如果你的话会不会去选择怀旧啊，然后去住进去感受一下？ 如果我跟我的大学同学们一块儿去住这个共享宿舍，比如说我们约到一块儿，对吧，住在这个宿舍里面，也许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不错。 对，但是你想，你是跟很多陌生人一块儿，你比如说你要是跟人合租的话，对吧，你也许说是和自己的同学、同事、朋友一块儿来合租， 对， 当然也有可能是 二了，这就变成 对，也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一个两居室或者是一个三居室，就正规的这种啊，我们说不是那种啊，就是什么什么小公寓啊什么这种，但那种很正规的，那么你如果说是在那个地方去住的话，也许也是陌生人，对吧，就是从来之前没有认识的，就只不过是大家就是来共享一个比如说客厅啊、厨房啊、卫生间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其他的时候更多的就是你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宿舍问题就比较大了，你想你在宿舍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同学，然后呢你们这个关系本身就是除了居住在一块儿，学习在一块儿，生活在一块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说你住在这个宿舍里面，难免可能就会被别人打扰到，这是一定的， 对 吧？对吧？你以前在宿舍跟同学一块住的时候，因为他是你的同学，他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不管怎么样，他也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 那共享宿舍这个问题，除非就是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挑，然后确实也是因为可能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因素啊，或者是就想去那种环境生活，对吧？当然从校方考虑，刚才我们从新闻当中也听到了，其实也有问题啊，就是他说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嘛，他大多还没有完全走向社会， 对，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来到共享宿舍来居住的人大多应该是社会人，也就是说他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在社会当中去工作的这么一个， 相对比较复杂了， 对，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成分就比较复杂了，你没有办法去说 每个人背后他有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嗯、这个管理起来可能也会比较麻烦一些。 嗯， 换句话来讲，你比如说我住在这个共享宿舍里面， 嗯， 那因为我不是学生，我不应该受你的管教和管束、 嗯嗯、 但是这一栋楼如果就是说它都是哎对，就都是这个就是都是来这个住在共享宿舍里的人也就还好。 嗯， 那如果要是真的有一半是学生宿舍怎么办、 嗯、 对吧，就我觉得很多具体的问题其实都摆在这个共享宿舍的面前要去考虑、 嗯、 而且实际上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会给学校创收那么一点点，可是问题随之而来，而且好像又挺多的。你想我、 嗯、 我只是一个就是听到这个概念之后我马上能想到的这些问题我表达出来已经说了一堆、 嗯、 那么还有很多真正如果做起来还要去面对的现实的问题呢，对于个人来讲也是这样，对吧？ 哎，没错哈，这个共享宿舍其实刚刚新闻当中说他们就是把这个暑假期间然后把这个资源充分的利用起来，但可能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嗯、 你像这个共享宿舍它空间很小然后人很杂，就让我想起来了青年旅店、青年旅馆或者是这个胶囊旅店，就是现在很火那种小的旅店， 对， 然后一间一间的。但是你看他们除了青年旅店可能是比如说四人间呀、啊、然后六人间呀、啊、两人间这种跟陌生人一起哈，背包客们一起，然后像那个胶囊旅店他们应该都是一个胶囊一个胶囊一个胶囊的那种胶囊舱， 对，主要就是里面有一张床然后去睡觉的地方。 对对对，对，他们可能共享的部分就是像客厅啊然后沙发呀、啊、厨房是共享的，剩下都是分开的。 对啊，其实这里面你看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个、 嗯、 它和这个共享的共享宿舍啊、 嗯、 是有完全的区别的。 嗯， 因为你想你不可能说你长时间的在青年旅店或者是在这个胶囊的这个旅店里面去一直住下去， 嗯， 而这个地方应该是你至少要住很长时间，因为你工作、 嗯、 你不能说你今天睡在这儿明天睡在另外一个地方， 嗯， 那样的话那你有那个钱的话你为什么不租一个 背包客， 对吧、啊、你为什么不租一个相对好一点的房子呢，对不对、 嗯、 你如果说3000块钱可以租到一个比如说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空间，对吧， 嗯， 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无论距离怎么样，就说这个我们只是说这个数目，对吧，那你平均下来一天的话也就100块钱，可是你在这个北京来讲的话100块钱你能睡到一个很不错就是每天睡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能睡到一个很不错的酒店或者是那种连锁酒店或者是宾馆吗， 30是3000， 对啊， 对 对吧、哦、就这个账算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我觉得还是挺困难的吧。 嗯，看这个问题蛮多的，不过我觉得一开始啊腾哥说我们哪天可以跟学校商量一下，然后大家毕业很久、 嗯、 然后想要聚一聚的话想要再感受一下学校这个宿舍、 哎、 或者是卧谈的这种感觉的话可以相约啊，约到某一个空闲的这样的这个宿舍啊，来一个轰趴也好，都是熟悉的一些人然后再感受一下熟悉的这种温度熟悉的学校的这种氛围哈、啊、这种概念还不错， 对 啊、其他的话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或者是再去想一想怎么去对应应对这些危险呐、啊，或者是这些突发的情况了， 没错 啊，那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奇葩、脑洞比较大的一个共享概念。那接下来又要升级了，为什么呢？这个我当时找到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腾哥，你家有宠物吗？ 啊，没有， 没有宠物。你喜欢宠物吗？ 就还好吧， 还好是吗、嗯、那假如说有一个共享猫或共享狗的概念你能接受吗？ 概念我能接受，但是我不会去尝试。 你不会去共享它是吗？ 就是你想啊，我要是愿意共享的话我为什么自己养一只， 嗯， 对 吧，对，最近就出现了一个共享猫的概念，就是、 嗯、 一些人他们可能把自己家的猫猫共享出来，然后在特定的时间把这些让给其他的人去撸猫，就所谓撸猫就是跟猫一起玩耍啊、就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有的人真的已经把自己的猫猫贡献出来了、 嗯、 当然我也不是很理解他们为什么哈，可能就想多一些人一起来跟自己的猫猫玩耍。我们先通过短片来看一下共享猫的概念。 Hello， 大家好，我是栏目组小编兔哥，这是宇宙中心中关村，今天咱们聊一聊共享。共享单车打响了共享事业的第一枪，于是各种共享产品纷纷横空出世，共享汽车、共享雨伞、共享床位。可是共享撸猫这事儿你听说过吗？这共享撸猫啊，就是将自己家的猫拿出来共享给别人，自己收费、扫码、开锁、结束归还，和其他共享产业几乎无差。可是这样做真的好吗？一，猫是宠物但不是玩物， 相信真正的爱猫人士都能理解此话的含义。同时，大多数猫本人也是对陌生人有抵触心理的。一位铲屎官告诉我们，猫接触陌生人时会紧张，长期如此会容易生病。第二，共享撸猫这种方式在安全和卫生上根本无法保障，你摸完他摸，换位思考，谁愿意这样？与其说是共享撸猫，倒不如说是共享虐猫。猫丢了怎么办？猫受伤了又怎么办？第三，假如共享撸猫真的商业化，那流浪猫是不是会变成一些人变现的工具呢？这也是大家应该思考的问题吧。兔哥不是猫奴，但还是要说，共享经济不是万能钥匙，别让猫咪成了资本的眼泪。你觉得共享撸猫靠谱吗？欢迎大家评论区踊跃评论，拜拜。 觉得共享撸猫啊，共享撸猫靠谱吗？他也说了很多问题。 对，就是你看这个作者，视频的作者其实已经考虑到很多问题，包括像卫生啊等等一系列的安全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共享确实是一件好事，包括有很多人他可能爱猫但是又不想养猫，就我觉得这个你如果去这样去考虑对方的这个需求的话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说了，就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主人他可能也是想就是说有更多的人去陪这个猫来玩，人家猫乐不乐意啊？ 对啊，猫说你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吗？ 对啊， 人家是拒绝的。 对吧，就是我是很专一的，我就想跟我主人玩，我就不想跟你玩，对不 对？ 但主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让我这么是吧三心二意呢？ 他是想培养一下他这个不怕人的这种应该性格吧，猫性，可能有这样的初衷哈，但是确实存在太多的问题了。邀请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玩还是可以的哈。那其实除了这个共享撸猫这个概念之外呢，还有一些共享的奇葩事件。因为有的人就说，哎，你说猫都可以共享了，要不干脆之后就共享个男女朋友怎么样？而且之前还有一些谣传，就是一些假新闻，真正就说出来了，就是假新闻。新闻报道里面的内容就说现在出现了什么什么共享男友啊共享女友的 APP， 而且他们的销量包括这个成交量都非常的好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它是假新闻啊。但是确实不少人都提出来了共享男友共享女友。 这个我觉得那和这些社交软件啊，包括这种相亲的比较相亲吧，就是那种怎么说，像红娘类型的这种 软件， 软件对吧，就是有什么区别呢？ 好像是没什么区别哈， 对吧？而且我还知道现在有这种，就大概叫共享时间。 共享时间 就是我很闲，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你想找个人陪你吃饭，陪你聊天，我有时间我陪你，你付我钱。 哦， 有这种， 这个还挺像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许就还是一种方式吧，就是它只不过通过这个平台，我把自己作为一个商品来卖出去，就是其实卖出的是自己的时间，就是我很闲嘛，正好我借着这个时间，比如说我跟你聊聊天，然后你有什么困难，然后我觉得我还挺善言辞的，然后我跟你聊，然后我挣这份钱，就有这种。 这也是一个应该是交友，现在可能是因为大家在大城市生活当中，有的人可能确实没有伴或者是压力太大，然后就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去缓解自己的压力和这种孤单寂寞的感觉，是不是？ 当然就是他可能真的是比如说我就想找个人跟我一起看场电影，他然后就有这种，然后那我在看电影同时你要付给我钱，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反正就是付费了。 对，就是付费，他不是说就不是像比如说过去我们说像豆瓣小组这种大家共同的兴趣， 兴趣共同参与的那种。 对，我是把我的这个闲的时间来拿出来陪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当然我们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向， 积极 向 上的， 对，很正向的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出路，就是它可以让很多人都去实现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共享出去。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当然也会有这种安全的隐患了，就是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有这种安全意识， 对 吧？ 对。 除非说那个人可能他真的身边没有太多的朋友，他真的是有太多的这种闲的时间，那可能他会这样去做。反正要是我的话，我虽然了解这个东西的状况，我也有时间，也许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我真的是对这个东西没那么感兴趣。 不怎么感冒哈。 对，真的没有那么感兴趣。 你看，万一要是见网友的时候，突然发现怎么不是我想象当中的照片呢？ 这不是重点，就是重点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吧。 对对对， 就是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就哪怕 说他有什么实名认证啊、视频认证啊等等， 对， 那我觉得好像也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都不是很靠谱。其实你像这个共享男友女友，他在咱们国家可能历史还不仅是不仅是所谓的这种社交软件啊这么近哈，可能还有更久远的一些历史，所以在网上也有相关的段子，在这儿我们就不跟大家去讲了。 对， 但是不知道这种形式是否会出现，不知道像那种租个男友女友回家过年的这种感觉哈，能否真正的达成？但是可能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脑洞在，不知道会不会实现。那其实还有一些很正能量的一些共享了，像之前我们说到的共享的充电器，还有一些共享马扎，比如说在一些车站、在火车候车室等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共享马扎，然后拿到之后可能让旅途当中减轻一些压力哈。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共享公益 啊， 就是有一种APP， 就很多盲人嘛，他们可能在识读或者是在语言上面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按键，然后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就可以寻求别人去帮你带路，帮你去识别你前面的这个文字是什么，就是帮助这些残疾人，这样的一些系统和软件，现在也是逐渐的去研发。 对，当然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在中国来讲，就是走到我们视野当中，并且把这个共享经济做大的，实际上是共享单车，对吧？但是共享单车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就拿北京来举例，因为城市和城市还不一样。 对， 就比如说我前一阵去南京，我发现南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共享的单车， 是吗？ 对，但是在北京你会看到大街小巷上就都是，满地都是，甚至各种各样的，对吧？而最关键的不是说这个种类多，最关键的是数量多，多到那种让我觉得好像是城市蝗虫一般， 哎， 就是、 还真是， 就是哪哪都是，然后真的是乱停乱放，然后很不规矩，然后当然有的这个使用者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也不多去赘述，因为之前也会有一些观察，可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数量多到那种实际上好像根本不需要那么多。 对对对， 就好比说我们以前去看那个电视剧《大宅门》，有一个选段，对吧？当时这个白老七领着他们家的这个佣人一块儿啊，伙计啊，一块儿去这个买药，然后就说买这个黄连，结果这风一放出来，满市场全是黄连 啊， 对吧？就有这种状态了，最后搞的价格就很低。那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有这种，就是比如说什么我们不需要押金的，比如说我们说前十次不需要用钱的，包括说那个可能这三个月你就3块钱然后随便用，就什么都有，这个倒无所谓，关键你是方便了大家，可是其实你在给城市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是这个数量我觉得还是在市场调研方面需要去做一个好的准备了。 对，相应的去控制一下，而且除了数量之外，你像很多质量也有问题，我经常比如说我扫码的时候扫好几个都是坏掉的，根本没有办法去骑， 对啊， 所以干脆就放弃。 既然你有这种 GPS 的这种系统，对吧？ 对， 它如果是坏掉的，而且也有人反馈过，那你何不及时的赶快把它清理走呢？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很不错了，比如我们这共享单车现在也已经入驻国外了哈，也是在最近，也是在这个月，也是先后入驻到了英国的伦敦，还有美国，还有意大利这些欧洲还有美洲的城市，并且也是得到了一些反馈，有的人，大多数人都觉得哇，好新奇啊，因为大家可能就没想到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哈，大家可以分享的。但其实还有人就是通过真正的这个数字的计算，也就是它经济的成本还有它的回馈来看，并没有达到它相应的一个盈余或者是这个营收的一个期待，所以说可能大家也是图个新鲜然后看了一下，所以说可能也有它相应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点这种水土不服的问题了，因为在国外他们的这个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很长。 对 对， 这就考虑到这个很现实的状况了，在中国的话可能就是你去一个地方，因为人多嘛，所以它这个相对来说聚集的就比较密，就是各个地方就比较密，所以它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可能3公里2公里就解决了，但是你在国外的话你动辄就10几公里20公里的，所以汽车好像才是更重要的，而当地人其实都大概都有车吧，家里， 对对 对, 对 吧， 所以如果要是骑一个这种摩拜或者 OFO 的话，可能确实费点劲儿还费时间， 对，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玩一玩然后看一看。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奇葩的或者是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些共享的那些事儿。刚刚我看我们网友还有留言说要不搞一个这个共享电台， 共享电台，我刚刚一直在想共享电台要搞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挺难的， 对吧？就是、对吧？我们的政策，包括你坐在这个电台这儿说的时候，你能不能想把你表达的东西表达出去？ 其实，在新媒体当中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荔枝啊什么的。 对，也不用说现在去这个专门去做一个什么共享电台了，就是像刚才月月所提到的，像这种 FM 什么、什么蜻蜓啊， 对 吧？考拉等等这些，我觉得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你只要自己去对去上传这个自己的节目啊就可以了。包括那么多视频直播，人家都能看到你的脸，干嘛要只出声呢？对不对？ 对对对，确实哈。其实可能这个共享电台，我们的网友的脑洞也是很大， 对。 然后同时也是可能已经以另外一种形式已经实现了， 没错，而且更早的实现了。 对对对，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太多关于共享的事情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新奇的想法哈？共享的事情太多了，但其实共享的概念确实方便了我们，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去维护它，让它能够达到它真正的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和它的这种存在。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我们明天再见。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再见啦， 拜拜 拜拜。